就没你这么狠心的男人。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自己去处理。 你自己能行吗？ 不行还能咋地？ 你敢陪我去医院打胎？去省城吧，我陪你去省城医院。 不稀罕，我就在市医院做，让我同学帮我做。 哎，跟你同学说，让他嘴巴放牢一点，千万别说出去。 赵腾飞开车送梁元回镇卫生所，距离卫生所还有一里多路，赵腾飞停下车，又叮嘱了一遍： 放心吧，我没告诉他孩子他爹是谁，沾不上你的。 梁元下了车，关上车门，朝卫生所走去。看着梁元的背影，想起梁元带给自己的那些快乐，赵腾飞愧疚至极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种事注定没什么好结果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拾起画笔之后，童心就很少去婆婆家了。邻居们已经发现他们婆媳不睦，便有一些闲言碎语流传开来。有人说，是因为童心玩物丧志，不够孝顺，也有人认为是婆婆过于苛刻，逼着患心脏病的儿媳妇生孙子。还有人说，是因为赵修齐老两口纵容儿子在外面搞小三儿，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。这是赵腾飞最不愿意听到的流言。赵腾飞提醒童心，别整天忙着画画，抽空去我妈那儿看看。我做的饭你妈不爱吃，聊天又没什么可聊的，你让我去干嘛？陪他们看电视啊？做做样子也行啊，总不能为这些小事让别人说闲话呀。童心嘴上应付着，行动却不积极。他讨厌走进那套弥漫着烟味和药味的老房子，婆婆整天耷拉着脑袋，死气沉沉地坐在轮椅上，眼睛里全是怨气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说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太太是老不死的妖精，说赵修齐做的饭狗都不吃，说赵腾飞的姑妈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在婆婆眼里，这个世界上就没好人，只有她孙女是好的，能逗她开心。多多却不喜欢奶奶，对奶奶讲的那些革命故事早已没了兴趣。比起婆婆的抱怨，公公更让童心头疼。赵修齐还没适应退休生活，不愿意待在家里侍花喂鸟，也不愿和楼下的老头们下棋打牌。每天早上去早市上喝一碗羊汤，然后背着手开始巡街，顺着小区门口往西，走过义城中学、检察院大楼、法院大楼，再从步行街往南一直走到政府广场。有熟人叫他赵主任，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，停下来问问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。人们的答复总是敷衍了事，没有人再把他当回事。中午赵修齐会睡个长长的午觉，起床后坐在那把吱吱拧拧的藤椅上抽烟， 他要一连抽上两三支才能过瘾。抽烟的时候，他会想起那些他曾经提携过的人，问问他们在忙些什么，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。总会有人知趣地说，最近不忙，晚上一起喝酒吧。这样晚饭就有了着落，接着就是一顿大酒，从五六点钟一直喝到饭店打烊。对这两位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老人而言，没个小孙子供他们侍弄，简直是一场灾难。看看他们无所事事的老年生活，就知道他们多么痛恨童心。好在还有电视，那些凄凄怨怨的古装片像一只奶嘴儿，哄着他们度过一个个无聊的夜晚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八月，罗伟从美国回来，约童心去都城聚会。原本说好了黄小秋一起去的，到了跟前，黄小秋却推说孩子生病去不了了。童心心想，昨天还看见孩子们活蹦乱跳的，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？哎，不去也罢，反正自己是要去的。童心独自坐高铁去了都城，在罗伟的商务套房里，两个人来了一个深情的拥抱，然后牵着手坐在沙发上打量彼此。十多年不见，他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十多年的光阴都填满。罗伟还留着干练的短发，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除了肤色不像上学时那般光亮，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。与罗伟相比，童心的变化就有点大。他曾经白嫩嫩的鸭蛋脸胖了一圈，马尾辫儿也烫成了波浪卷儿。虽然戴上了最紧的收腰腹带，但一坐下来，腰间的赘肉还是会从四周挤出来。一番端详，像是两个女人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这十几年生活的好坏优劣全都写在脸上，挂在身上，胜负立判。好在她们是真正的姐妹，是那种可以赤裸着钻一个被窝的姐妹，所以败者无需自残，胜者也没有欣然，只有对岁月的流逝的嗟叹。哎，小秋怎么没来啊？两个人都不敢轻易问对方的生活，只好从另一个姐妹谈起。嗨，本来说好了一起来的，孩子突然生病，来不了了。哼，假话，都是假话。若真想我，我就在都城等着，啥时候孩子病好了，让他来看我。你呀，不光身材没变，脾气也没变，还爱较真儿。毕业时说好了每年见一次，哪想到一晃十几年都没见了。我从美国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来看你俩，他却不见我。罗伟好像真在生黄小秋的气。他也是身不由己，带俩孩子呢，还得伺候老人，你得理解他。罗伟不再问了。其实两个人都知道黄小秋为啥没来， 又不愿意道破那层意思。 黄小秋是不愿面对姐妹间的落差。如果说和童心之间的落差她还勉强可以接受，那么和罗伟的对比则是黄小秋不敢面对的。童心，你怎么去了一城啊？在都城不好好的吗？赵腾飞他妈妈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。每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，童心都是这个答案。这是最好的答案，这答案可以让童心站上道德高点。你呀，不该回去的。你在义城是一座孤岛，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伺候老人，照顾孩子，硬着头皮和一群没有共同语言的人聊家长里短。亲爱的，恕我直言，你枯萎了，不像原来那么鲜活了。奔四的人了还怎么鲜活呀？女人呢，过了三十就走下坡路了。童心知道自己老了，但罗伟这样直言不讳还是让童心有些伤心。别说那些伤春悲秋的话，你才三十多，风华正茂的年纪呢。哎，我说的不是外在，而是精神。童心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女人，对你而言精神比物质更重要。你不怕物质的匮乏，但你经不起精神的空虚。你和赵腾飞还好吗？老夫老妻了还能怎样？心态有问题啊，别把自己说得跟个老太太似的。哎，你们一个月有几次激情啊？喂，有没有正弦儿？这个一问，这个问题很重要的，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。那你先说说，你一个月几次？四五次吧，反正每周至少会有一次。 罗伟毫不羞涩。 你满意吗？ 不满意， 但这种事又勉强不得， 两个人都觉得合适才行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。 好多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早已经熄火了。 那是因为你没生孩子，身材还没走样，对男人还有吸引力。 哼，即便我身材走了样，他也不会离开我。 无论他在外面和哪个女人鬼混，我只要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回来。罗伟自信满满地说，在罗伟身上看不到四十岁女人常有的那种惶恐和幽怨。 罗伟，如果你知道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鬼混，还会叫他回来吗？ 会呀，为什么不叫？男人在外面鬼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叫不回来的。我并不在意他是不是和别的女人鬼混，甚至我基本可以确信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鬼混过。但这又有什么呢？我不在意这些，只要没让我撞见就行。 听得出来，罗伟的婚姻也并不完美，这让童心稍感安慰，有了继续探讨这个话题的兴趣。 倒不是说童心盼着罗伟不幸福，只是女人之间的那点小心思是天性使然。自己好，当然盼着姐妹们都好，自己不好，就怕别人比自己好。只要两个女人一样的好，或者一样的不好，她们才有推心置腹的基础。 能叫得回来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的心思 已经不在家里了。能叫回来，说明他心思还在你身上，这就够了。不要想着一辈子拴住男人。男人们是偷吃的猫，猎食的虎，天生不安分。但凡有点追求，有点本事的男人都这样。咱们拴不住他们的身体，能拴住他们的心就够了。让他们在外面折腾去吧，折腾够了就会乖乖回家。童心好奇地问，你那位在外面偷吃吗？应该有吧，我没逮住过，也懒得监视他。从人性上讲，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都是一样的，都喜欢年轻漂亮的，都喜欢出去找刺激。但他们对待家庭的态度不一样，美国男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，轻易不会离婚。美国的很多州做小三是违法的，他们有一项罪名叫做破坏他人婚姻罪。已婚男人如果发生了婚外情，人们会认为他没有责任感，会被朋友们踢出朋友圈。当然他们会发生一夜情，也会去红灯区，但那都是些肉体上的欲念，和爱情没什么关系。美国人不会轻易离婚，他们的婚姻比咱们的要稳定一些。两个人聊得畅快，都不愿下楼吃饭，索性让服务员送了一些西餐和水果，在屋里边边吃边聊。这些年你就一直没工作呀？ 我干过很多工作啊，在幼教机构当过老师，在一家美食杂志做过自由撰稿人，还开过面包店，但都干不长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财商极低，又没耐心。不过这次回来，我想做点长远的事儿。 哦，想做什么？说来听听。 我呢，和国内的一家留学机构谈合作，帮助中国人办理移民。现在，有些有钱的中国人想移民，想去美国过资本主义生活，但是呢，又不懂移民政策。我觉得这是个发财的路子。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，对美国的移民政策了如指掌。除了这个，我还想做点和艺术品有关的业务。哎，这个事儿，童心，跟你就有点关系喽。 罗伟，你做的这都是高大上的国际贸易，跟我能有啥关系？ 我要做莫小诗的代理人。 听到莫小诗这个名字，童心心里一颤。罗伟突然提起这个人，童心有些意外，还有点惊喜。上次莫小诗出手相助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两个人都恪守着一条微妙的线。只是童心画画的时候，会越来越多地想起莫小诗，有时候甚至想问问他该如何构图，该画些什么。童心故作漫不经心地问，你怎么和他勾搭上了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